亲的怀抱，让我们的水滴好好睡觉。 爱我中华， 健儿奋起不凡。 爱我中华， 建设我们的国家。 爱我中华， 中国雄姿英发。 爱我中华，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国庆中秋两节将至，从北京市食药监局获悉，针对本市53家月饼生产企业，食药部门开展了全覆盖式抽检，包括稻香村、好利来、公益福等，同时还将对节后过期月饼馅料处置情况进行检查。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也开始进入了居住领域。从正在举行的北京创新创业双创周上获悉，用农村闲置房改造的共享农庄正式投入北京市场，住在城区的市民也可以租赁农房当农户。北京地区的银行近期再次全面上调首套房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了5%到10%，已成为主流。对此，房地产界人士表示，最近出现的基准上浮将是北京按揭贷款历史最严格的政策。北京市发改委发布了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上线100天的成效，该平台鼓励有车一族自愿加入参与本市少开车减排活动，通过少开车领取微信红包、碳积分等方式获取相关碳减排收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

我安静地放空着呼吸，放空着呼吸。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距离中秋节呢越来越近了，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期待家人团圆，喜乐融融的场景，一壶美酒，一桌佳肴，聊一聊这半年自己的成长，回忆曾经发生过的小时候的那些温情的故事。家的温暖混着酒香，也会让人忘记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氛围。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中华文化诞生的时候就有酒的存在，无数个在中华关键历史时刻起到作用的人，一生都和酒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那我们今天的老板说要邀请到的企业，也正是一家有故事的白酒企业。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蒙特泉酒业总经理张智慧，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蒙特泉酒厂它是在千年古都山水宁城之称的宁城县历史上最早的一家民间酿酒房，它之前是来自一个山西的富商所建，这个富商四处奔波寻求好的水源，在路过咱们现有酒厂的地方，突然发现此处平地外溢热水，品尝后甘甜可口，故决定在此建作一个酒房。经后续发现里边的这个水质有丰富的矿物质，后来呢被张杰董事长全资收购，打造了蒙特泉的品牌。 蒙特泉始于清康熙1681年，在2012年进行了重新定位，确立了蒙特泉纯粮酿的品牌战略。经过了4年的时间，从一开始的第一家专卖店到现在为止迅速成长，至今为止蒙特泉的专卖店已经开到了200多家。而张智慧先生说，坚持是他们品牌发展的制胜法宝。 每一个产品进入市场之初都想做一个品牌，但是这个品牌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做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团队，他要长期坚持一个信念。比如说我们就坚持粮食酒为我们的这个信念，把这个酒的酒质当成咱们的立业之本，长期以往才能成就从品质铸就品牌的一个过程。 如今我们也看到了蒙特泉在市场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一开始他们的成长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张智慧先生也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在经营初期所经历的故事。 我们蒙特泉第一家专卖店进入北京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非常好的这个客户，现在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认可咱们的蒙特泉那个酒，也认可我这个张智慧这个人。跟我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跟我说，兄弟啊，我真的特别认可你这人，你的酒我也特别喜欢喝，但是我劝你啊，不要在北京市场驻扎，因为北京市场太难了，那都是牛栏山，都是红星五粮液的市场，

燕房线 S1 线西郊线是今年年内要开通的轨道交通新线，近日开始试运行，为年底通车试运营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市重大项目办介绍，年内将开通的这三条线路特点明显，均为北京轨道交通的首条。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此前呼声极高的刷手机二维码乘车业务，即日起在机场快轨的四座车站开通。从北京地铁了解到，即日起地铁机场线率先实现刷二维码进出站，即乘客通过易通行 APP 二维码过闸功能，可使用手机刷二维码直接进出站。近日，一批新型的电子警察设备正式上岗。这次投入使用的256套新型电子警察设备，主要分布在五六环主路以及五六环之间的高速国道及主要联络线上。新型电子警察不仅能够及时记录闯进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系安全带、逆行、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共享单车新政配套文件，规范共享单车的发展。文件首次明确，每辆共享单车应该具备唯一编码，车辆使用3年应更新或报废。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听着这首歌，可能会想起你已经告别的恋人。你想过吗？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最适合的场景可能是你的父母。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独自来到另一个城市，你走过的路越多，离他们就越远。打电话的时候，你们很快就会沉默无语，讲起自己的生活，你似乎是无话可说，他们听不懂。你知道他们走过的路，小的时候你曾经沿着那条路走了很久，但是自从你离开家那天的开始，你走过的路他们似乎已经就没有再走过了。你带他们看了你走过的路，带他们来过你待过的这座城市吗？我是亚威，听到蔡健雅走过的路。 一切都可能在一瞬间全都消失，曾最让我感动的事都可能经过时间而被遗忘，也许我过得不够认真，曾经我相信只有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但相信不代表永恒，人总会有喜新厌旧的时刻，也许我不懂想要的爱，也许因为不懂才一再的受伤害，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辛苦，但至少有些小幸福，爱过恨过走过的路很多感触，或许在一个人散步时心中还会回顾，只希望自己能走出片天空，勇敢地走过，找回勇气。生命中的成功失败，也许总有一天我才会明白，谁会告诉我什么是对，懂还是不懂，只要不要被打败，直到现在走过的路心酸辛苦，但至少有些幸福，爱过恨过走过的路

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近日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气温是骤降啊，一些有车族为了不再手冷，便给自己的爱车方向盘加装了方向盘套，加上之后呢，手部的保暖效果确实是可见一斑，汽车内饰也好像美观了许多。但是方向盘套真的是有必要添加的吗？冬天气温较低，人的反应能力和感知能力会下降，使用方向盘套增加了司机的操控难度。其次，冬季雨雪天气，道路结冰现象多发，使用方向盘套会减少方向盘和手之间的摩擦力，在遇到雨雪路滑急转弯路况时，方向盘的不易操控容易出现把控滑落，在处理紧急状况时不利于安全处置，方向盘容易脱手，影响安全，造成事故。此外，司机还可以通过方向盘的震动来感知路面的状况，尤其是在高速行驶或急转弯时，都可以通过方向盘及时判断，做出紧急处理。使用方向盘套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力减小，减弱司机对路面状况的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同时，使用方向盘套在关键时刻还容易让方向盘打滑，尤其对于手掌娇小的女车主来说，更不适合使用太厚的方向盘套，否则难以完全握住穿上衣服后的方向盘，从而影响行车安全。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温馨提醒，方向盘套会增大行车风险，应尽量避免使用类似产品。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

头在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得不睡也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才是谁，他是谁，他是 鲁迅的祝福当中，当祥林嫂第一次向人们说起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时，人们认真地听他讲完，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他因此重复地向人说他悲惨的故事，渐渐地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眼里也不再有一点点泪的痕迹，最后一听到就厌烦的头痛。祥林嫂以为他反复诉苦感动的是别人，其实他只是感动了自己。

在，泪水却始终不断，总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是莫忘前间消失的空白。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九月，初秋的脚步已近，它将带来一丝清凉的慰藉。此时又恰逢暑假之后国庆之前，天气好，人也少，出行花费也便宜，可以说是一年里最适合旅游的月份。那初秋旅行去哪儿？今天的旅行者就为你推荐几个适合初秋旅行的地方。新疆的喀纳斯，这个被誉为东方瑞士摄影师天堂的地方，每年的九月就进入了最美的时节。天高云淡，蓝天如洗，层林尽染，满目流金。湖畔的白桦、红松、冷杉等树木以金黄、橙红、带绿等交叉的颜色烘托出山顶耀眼的雪色，投映在翡翠石般的喀纳斯湖上，光彩夺目，令人沉醉。不到喀纳斯，不知中国之大，不知天堂多美，不知什么是一步一美景。除了喀纳斯湖，这里还有数不尽的美景，月亮湾、神仙湖、卧龙湾、白沙湖、五彩滩等等。喀纳斯真的是一个造物主偏爱的地方，秋天的美景都聚集在了这片土地上，无论怎么游走都不会乏味，随手拍张照片都是壁纸级的画卷。内蒙古的阿尔山也是让人惦念一整年的金色森林。阿尔山的秋天来得很早，八月下旬阿尔山就慢慢地褪去青翠，燥热呢也渐渐消散，换上的是绿中带黄，黄中夹杂着红的奇妙景色，就像上帝打翻了颜料盘，五彩斑斓。进入九月，阿尔山有调色板一样的金色桦木林带，绿色的林间草甸，红色的杜鹃灌丛，黑色的火山熔岩和湛蓝色的湖面，画面景象美不胜收。阿尔山的四季都很美，但阿尔山的秋色才是最容易令人沉醉。不知有多少人是被阿尔山的金秋时节层林尽染的照片所吸引，才慕名来到这座边陲小城。秋天的阿尔山是颜色的世界，大自然将各种的花草树木五彩缤纷地汇集到了这里，红的似火，黄的流金，绿的寒带，青的如丝， 各种松柏山画相互拥簇，各色秋叶层林尽染，如诗如画。秋天在阿尔山，仿佛置身童话世界中，让你惊艳，让你迷失，不愿醒来，不愿离开这里。北方的秋天来得快，走得更快，秋风一过，落叶满地，如此美景你就错过。这里没有拥挤的车流和人群，没有人来人往的熙攘，只有宁静和安逸。秋季去旅行，你千万不要辜负。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包？ 乐车帮 乐什么包？ 乐车帮三印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